这个啊，今天我们上次讲到那个无茱萸汤，对不对？那讲到无茱萸汤的话，无茱萸汤面后，我的无茱萸汤后面附了一个叫做利郁汤的头痛方，同学有没有看到啊？因为这个事情是我最近发觉这些附的方啊，还蛮有一些意义在的，就好比说。上一次我因为教晕眩，对不对？教晕眩有讲到苓桂竹根啦，讲到温胆汤啦，讲到这个，有时候有带到五苓散。可是呢，上一次就是讲到晕眩的方之后啊，我们的钟助教他就发晕眩，然后发的非常严重。那好像吃一些原来说的方子也没有怎么好啊，什么五苓啊或者什么苓桂竹竿吃了并没有什么好的感觉。那可是后来他就是喝了后面那个复方的那个防眩汤，他就抓了一帖来喝，但喝了就好了。也就是我们说伤寒论虽然是有很大的正确性，但是总有些例外啊。那针对这些总有些例外，那我想我还是要补充一些其他的方子。那么那至于这个利郁汤啊，它的意义是在这里啦，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人呢其实是很少洗头的，同学知道这件事吗？就是他们有那种梳子的齿，很密的那种梳子叫做篦子，他们就用篦子把那个头皮屑这样的刮掉就算了，对不对？所以古时候的人他基本上洗头的几率没有很高。那同学你们晓不晓得，如果一个人常常洗头又没有吹得很干，有的时候会变得头痛有听说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从前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大学的宿舍就喜欢做这种很无聊的潇洒的事情，后来头痛了好久都没有好。那至于有一种这样，其实呢即使是头发没有吹干的这个头痛，如果说很严重的偏头痛，你也会知道就是阴湿之气粘在少阳胆经上，那你还是跟无茱萸汤降它，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无茱萸汤有它的力量不足的地方，那是什么时候呢？就中国人有一种病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中医师是叫这种病药叫做头风，你听过没啊？有没有人听过？那这种头痛啊，它基本上的那个感觉是就是那个病机有点像是人有头盖骨啊，那头盖骨是有缝隙的嘛，那骨头又不是金属做的，对不对？总是有一些缝。那如果你的头受风受湿受寒这样的，这些东西浸渍到你的头里面去的时候，在头盖骨缝里面有一些风邪湿邪在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无茱萸汤这个药到底是比较粗，就无茱萸汤以走它的那个降的那个气分血分的那个阴浊啊，它还可以降量。但是如果是那个就是不是很大的那个风邪，但是就一点一点渗在头的骨头里面的那种风邪，其实是并不一定能够用无茱萸汤治好的啊，不是说一定不能，而是不一定能。那面对到这样子的风邪，可能我们就要用一种比较温和，然后但是药效比较细致的药把它抽出来。像宋本的金匮要略，其实说宋本我都说宋本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应该说原本啊，因为中国人的金匮要略是元朝的是编出来的那一本，比较是我们现在用的一个版本。那个原本的金匮要略里面呢，我说原本金匮要略的意思就是桂林府本里面没有的，那它里面是用一个方叫做头风磨散，那个方子是把附子跟盐巴一起打成粉，然后用那个粉来擦头。可是头风磨散其实那是一个不洗头的民族才好用的方，就是你擦过之后干干的把那个避掉，所以头风磨散用在我们现在有多少效果也很难说，而且每天用附子跟盐巴搓头皮啊，大家已经感觉很讨厌，对不对？就好像每天家里面铺一个报纸，然后你撒上去这样搓搓搓，然后满都掉了满地，然后再慢慢捡起来这样子，那很麻烦。或者是搓的头皮发热了，好，那就去洗个头，就 就是感觉他好像这个效果非常有限啊。那所以呢，我就想说有什么代替方？那这个方子呢，是那个大陆有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叫做李克绍啊。李克绍他死后呢，他的亲属的看他的遗稿，发现这位老中医他的这个平常有一本笔记本，那个笔记本是他看这个中国的各种本草的时候，他觉得哎，这本草有这个疗效，临床很好哦，他就会抄一些重点。所以李克绍他有留下一份他自己的本草笔记，但那本本草笔记其实讲到很多本草，有让人觉得说哦，这个用法蛮重要的，但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就是他自己的一本笔记本哦。那后来大陆也有印刷出版这样子。那这个方子呢，我们就是在李克绍的笔记本里面看到的，就是清朝的这个孟文瑞的《春角集》啊、哦、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方。那么这个利郁汤的这个主要的效果呢，是用土茯苓，你看最重，对不对？那天麻呢，是我们中国人十方的世界常常用的一个去肝风的药。所以天麻像十方里面有一个方叫做天麻钩藤汤，有没有听过？那是十方用来治高血压的，因为他认为说你的血压太高，是你的肝阳上亢，那这个肝的这个邪气风气，我们用有勾芒之气的勾藤跟天麻一起去平复它。那像从前同学从大陆回来，就带好多带天麻都要送给我，那我就推辞了，我就说先存在你家冰箱吧，因为我其实是因为用惯了经方的人，用十方的剂量有点毛手毛脚的，所以就不太会用，而且说天麻，那你就平常炖鸡汤喝吧，那样也蛮能够祛头风的哦。那至于说当归，我们说人的身体要受风，通常血虚也是一个理由，对不对？越是血虚的人，越是容易有风邪进来，所以我们才会在之前有教过血虚头痛用当归补血汤，在基础班的时候同学还有没有印象？就是血如果够的话，风邪不容易进来，所以用到当归。那防风呢，本来就是一个驱风药，那肉里面的风啊，在肉里面的风，防风是一个比较可以用的这个综合的驱风药。那我之所以说肉里面，是因为防风在中医的归经里面，可能比较把它归到足太阴脾经，所以比较认为是肉里面的风啊。那它的主要，但是这些天麻当归防风这两钱，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点缀品，对不对？那最重的叫做土茯苓。那土茯苓是一个什么药呢？土茯苓它是在中国重新被重视，是因为从国外呢传来一种东西叫做梅毒啊，就是中国在明朝的时候呢，他们一个病叫做广疮，就是在广州开始蔓延的疮。那因为那个时候广州是对外的交通的港口啊，所以可能有这些外国的这些船员在广东的这个广州的这种青楼酒店类的地方播下了这个梅毒螺旋体的种子啊，然后呢就造成中国开始流行。那个时候中国人呢很不知道怎么对抗这个疾病，所以当我们中国人古代说到这个杨梅疮啊，就是它长出来的那个疮好像这样，像杨梅一样，就是那种红红点点然后突突的，那说是好像那个时代得那个病哦，会弄到说是沿着什么系统，就是弄到人的那个整个鼻子烂掉下来这样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呢所能够想出来的克制梅毒的方法，是用那种水银类的化合物啊，那种清粉之类的东西，然后就这种用这种很比较毒的药，然后来把这个身体这个梅毒把它排掉。但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强迫杀菌，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抗生素嘛，对不对？所以用清粉啊、水银之类很猛的药，然后同时可能用一点比如说，就是同时的药里面会用多一点的核桃，用核桃来保护你的肾不要被毒死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用。可是这样子用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一类很猛的这种矿物性的毒药用了之后呢，人的身体会留下很多后遗症。那 在处理这个后遗症的时候呢，中国人不知道怎么搞的，发现这种植物的根，土茯苓其实不是茯苓，反而是比较是芋头那类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植物的块根啊。那因为茯苓是香菇类的东西嘛，对，土茯苓是一种植物的块根，那白白的煮出来汤有点糊糊的。那他们说吃了土茯苓的话呢，它可以把粘着在你的骨头里头的这个骨髓里面的那个清粉啊、水银跟毒啊，把它勾出来去掉。那所以为了要救那个时候的梅毒的特效药的这个霸道的残留的毒素啊，开始用起了土茯苓。但土茯苓那个时候的药性就得到了一个评价，就是说那个时候说这些霸道的药，这是干嘛？忘了擦掉了。那个留下一个霸道的药啊，它那个他们药性要土茯苓去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认为那些药都有留下风险，所以他们觉得土茯苓能够做到，虽然药性很缓，但是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替骨收风，你知道吗？就是把人的那些骨节呀、骨髓呀、什么那些有的没的，因为你知道，很梅毒的这个螺旋体，它是有可能残留在人的那个骨髓里面，对不对？然后一直到那个人老年之后痴呆掉，才发现他是被梅毒蔓延到脑子，还有一个重要的脏器。所以在去除梅毒的药都把人毒得很深，那要把这个毒拔出来的时候呢，要用到这个药物。然后到了那是明朝的那个，就是李时珍编《本草纲目》的那个前后的时代吧，就是中国人就开始转移了，就是治疗这个梅毒不再用这些猛烈的矿物药。因为中国人在用土茯苓的过程里面发现，单是用土茯苓每一次用比较重的剂量啊，它也能够把梅毒慢慢那个细菌排出体，那个螺旋体也是一种细菌嘛，就是比较硬比较 tough 的一种细菌，也能够把它刮干净啊。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在腐烂的时候可能要加很多很多的黄芪啦、天花粉或者是金银花之类消炎的药，但是一个土茯苓当做煮粥，就是煮很多很多，就是用很重剂量土茯苓每天煮了当茶水喝，久而久之慢慢那个毒性可以被那种病菌可以被排除干净，就是一个慢慢做。但是因为梅毒螺旋体这种东西，你身体里面如果残留一两只，对不对，就会之后就会繁殖起来嘛，对不对？所以是很麻烦的东西。所以他能够把那个梅毒螺旋体刮除干净，意味着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药性。那这个药性呢，就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方剂里面就发现说，那种替骨收风的药性，在面对这种弄到人头里面的风邪，也是一个很对症的。因为别的药没有办法这么温和没有副作用的帮你把慢慢的收剔干净。所以呢那因为现在的话梅毒就是打下抗生素就算了啦，对不对？就是已经没有人会用土茯苓这么缓的药了，那所以就没什么大意义。但是土茯苓这个替骨收风的药性呢，我们用在头痛的药却有它独到的功效。所以呢这个汤，如果但是我是觉得陈助教，这个汤啊，有没有什么医案，说什么一服就见效还是什么的，还是真的慢慢好的汤？忘记了啊。那他说连服三剂或四剂的，就是如果你慢慢吃，这个头痛有慢慢好，那就代表你的药有打对啊。就是无助于汤打得比较粗，那无助于汤痛不干净或者没什么效，那你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个头风慢慢去掉。那如果你用的是这个土茯苓的这个利郁汤呢，有效的话，那你就要知道以后你洗头一洗完头就要吹得很干很干，然后什么照着这个黄天益老师的什么什么奇缘那本书啊，风温还是温风啊，温风是吧，就是吹风机吹穴道法，对不对？就是把头部的这些穴道都吹一吹，保养保养，不要受风邪啊。那这样子，那据说中国人认为在吃 土茯苓的这个方剂的这段疗程里面啊，如果喝茶的话，会有一个副作用是头发会掉，就是说，比如说像张山雷就特别提出这件事情，说哦，但是吃土茯苓的期间不能喝到茶啊、哦，喝到茶会掉头发。那好像除了掉头发也没什么可怕的后果，所以自己看着办好了。因为我是有时候会吃土茯苓的人哦，因为土茯苓它那个微微的湿热它很能够清，这个不是湿热，应该说湿热之毒。比如说，有的时候在一些季节转换，我会觉得身体有一些风邪在那边淤积哦，然后好像有一点要变成口疮，或者是要长一些奇奇怪怪那种小东西的时候，我会吃一点土茯苓，然后呢就很快消下去了，就是那种风跟湿的那种毒气，土茯苓偶尔吃一次还能够清掉，就是那种微微的那种怪怪的上火这样子。那但是我常常在吃土茯苓的时候，然后喝到茶，那现在头毛还有那么多，那所以到底那个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是不是要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常常碰到才会怎么样，还是说过不久就会忽然掉光，我也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多久以后会发生比较可怕的结果啊。那所以就这个丽萍他们同学讲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在头风啊的治疗上面比较学得完整一点点啊。那再来我们要看当归四逆汤。那当归四逆汤同学，你们先看一下讲义啊、哦。就是我第一次出现当归四逆汤的时候，我说它是少阴病，可是呢等到再一次出现当归四逆汤加味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归成厥阴病。那当归四逆汤究竟是少阴经还是厥阴经的药呢？那其实会不会它加了吴茱萸之后比较偏厥阴经啊？那也是有可能啦。那我这么说是因为这个上次在教吴茱萸汤的时候，我是教它一个主轴作用。其实吴茱萸汤也有人拿来治疗疝气啊，就是因为疝气不是有些人疝气是那个男性的这个睾丸对不对，会收到这个腹部里面来，就是扯上来，或者是肠子掉下去，对不对？肠子掉下去的那个疝气是比较是用大建中汤啦，那个也不一定是用吴茱萸。但是因为吴茱萸我们说能够暖这个肝的区块嘛，但我们同学都知道，我们说哪一条筋的这个气太寒或者太虚，那条筋就会紧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厥阴肝经太过于虚寒的时候，那它就会有一种拉扯力，变成男人的话，那个睾丸会被拉进身体里面来。所以那个吴茱萸它有这样的药效，所以从我角度来讲是可以处理到厥阴经的。那至于说大建中汤又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事情，就是大建中汤它的四味药是花椒跟干姜跟人参跟麦芽糖，但是四味药的组合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主治。像张仲景的书里面讲到大建中汤，他就说治疗这个腹部啊脾气出现有头足，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肚皮啊好像有什么东西凸出来，好像你有没有看过的电影叫异形啊，就你的肚皮里面有一个怪物要从你的肚皮里面跑出来，所以你的肚皮凸出一坨。那那种感觉发生的时候啊，用大建中汤。那这个大建中汤到底要如何才会发生大建中汤症呢？其实大建中汤呢也是一种脾阳虚脾阴实的表现。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大建中汤症，我的认识的人家里面的长辈在往生之前让他们看到过一次，所以他们告诉我说原来那个就是大建中汤症。他就是说老人家啊在过世之前身体已经很虚很虚了，就虚寒到极点的时候，你原来呢让你的肠子能够固定位置的那个肠间膜啊全部会松掉。那一旦肠间膜松掉，而你外面也已经没有腹肌的时候，因为有腹肌也不太会产生跳蛋的汤症，就那个人已经，因为你知道老人家的肚皮它都是软绵绵，都是没有腹肌的， 那这个已经没有腹肌的肚皮，长筋膜又松掉，那你的那个肚子就会那个一个肚子啊，就是如果这是肋骨，对不对？这个肚子就会出现那种波浪状，就是这种肠子东凸一块，西凸一块，啊，会出现这个样子。所以，那大建中汤我们会知道说，它是立刻把暖的啊，不但是补到脾胃的这个肠胃的区块，而且让这个暖气能够透出去，迅速的能够补到肠间的膜，让那个膜能够重新拉起来。哦，那那个膜据说跟肠子的那个平滑肌是有一点相关的事情，就用药的药是有点同一路的啦。总而言之，就是把这个膜补起来。所以，如果这个一个人的疝气是这个肠子掉到阴阳里面去的话，那你就知道这是属于大建中汤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它是肠松掉了嘛，所以肠子松掉是大建中汤，而这个肝经寒冷而收引紧缩的那个是吴茱萸的正治啊。当然我没有说一定要吴茱萸汤啊，我们之后用的那个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啊，但那个道理上也是相通的。我想跟同学讲到伤寒论，就是有一些因为伤寒论张仲景是比较精确的拿这些方子来治感冒，对不对？那我们是以一个治感冒为主轴学到这个方的，那至于这个方可以应用到多广的层面，其实将来如果同学对这本书比较有心得啊，它的各种应用其实是有一点自由心证的调子，就是你觉得那个道理差不多通了，主症差不多到了，那就可以用啊。所以这它的临床的应用的可能性其实蛮多的。那我不能给同学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只是说有这样一种思路，同学可以在将来的时候去想一想怎么活用这些方子。那这个，那我们呢看一下当归四逆汤第一次出现的这个11至26条啊，让同学看一下。他说少阴病啊，脉微而弱，身痛如彻者，此荣卫不合故也，当归四逆汤主之啊。这个这一条张仲景其实已经把病机都跟读者说明了。那我想我要怎么讲能够把他的一些跟后面决定篇的东西能够把道理上贯穿起来啊。首先同学啊，我们之前学过四逆汤，对不对？四逆汤的主轴药物是炙甘草、生附子跟干姜，对不对？那人参这味药是宋本里面没有，然后桂林本里面有这样一个方剂。那当归四逆汤跟四逆汤是非常不一样的药。你有没有发现当归四逆汤的结构是比较像桂枝汤的结构，对不对？等于是当归四逆汤的方子有点像是桂枝汤去生姜，加重大枣，再加细辛跟木通，有没有看到？就它的加减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同学要有一些中医基本知识哈，就是说不要听到当归四逆汤以为跟四逆汤是没差几味药的东西啊，那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药了啊，除了甘草之外都不一样啊。所以当归四逆汤跟四逆汤是不同系统的药，这一点同学要先认清楚。那四逆汤这味药呢，我们是从太阴篇用到少阴篇，一直用到厥阴篇，反正是什么手脚冰冷啊，什么水泄、下利清补啊，当然这种调性的病四逆汤就常常在用的，对不对？那我们同学要想一想，同样有四逆两个字，那它的这个用法上面为什么同样是四逆，我们不是说四肢冰冷啊，然后那手脚抽紧，那为什么它会分成两个不同的结构的药呢？同学要想一想啊，我们先用一个最简单的判分点，就是说最初的讲，就是四逆汤暖的是气分，当归四逆汤暖的是血分，这样子讲同学能不能听得懂啊？这个血分的 有寒气跟气分有寒气啊，它的症状有什么不一样啊？像他说少阴病脉微而弱，其实当归四逆汤这个少阴病这边他说脉微而弱，对不对？那如果到了厥阴病出现当归四逆汤的，他是写什么脉细欲绝，就是脉一定是几乎把不到的。那脉我们不能说脉很微弱一定是血分很寒，但是我们却可以说血分很寒通常脉会很微弱，因为你的血都已经很寒的时候，你的那个脉的那个搏动就已经不太有了，所以脉微弱不见得是血分寒，可是血分寒会脉微弱，因为说真的气分寒的四逆汤也可能达到脉微弱啊，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一时之间很虚也会脉微弱啊，所以脉微弱不能代表什么，但是血分寒的时候人的脉会比较微弱，这是有可能的啊。也就是这个脉微弱在逻辑上面并不是一个能够让你开当归四逆汤的指标，同学能明白吧？可是呢我们现在要来想象这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就是哎，当我每次带同学做这种观想之后，通常就有同学跟着病倒啊，就是有同学说当他当个跟老师要教课很同步同调的好学生的时候，那就被老师教到什么就病到什么，就是有些汤剂会让你的身体把一些身体可能旧有的病毒引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神奇的现象。那最近同学都没有跟我的教书同步同调的生病啊，可是那个同学都是比较没有跟我一条心啊，照理说应该教到哪病到哪是常态这样子。那这个我们你看当我为你想想看啊，我为什么要将来那个伤寒论一条一条教，就是因为有一些很重要的重点你不一条一条教看不出来。你看看当归四逆汤的隔壁25条那个附子汤，对不对？他们说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然后后面另外一条讲当归四逆汤，其实你必须要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才能够分得开什么药什么应该放什么药应该开在什么症，对不对？但是我们当初先把真武汤到附子汤讲过了，然后再来教当归四逆汤，大家分开来学的，那很多辨证点都觉得很模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将来要在辨证上面能够把抓骨症做得很好，还是要一条一条教比较有意义，因为一条一条教啊，那个思路比较接近张仲景在教你辨证的思路。那我们这个课因为课名叫做经方本草学，对不对？所以是介绍本草为主啦。那既然是介绍本草为主，那辨证就教的比较那个就会啊的。那各位同学去想象啊，当我们生少阴病的时候，少阴病的时候不是人就这样子呆呆的昏昏的倦倦的，对不对？躺在床上。但生少阴病的时候因为感知力跟表现力都很弱，是不是？所以说身体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其实也会有一点淡然的感觉啦、哦、那这样子百无聊赖的躺在床上，你怎么知道你是当归四逆汤症呢？其实少阴病的前提的当归四逆汤症最主要的辨证点就是 A 加 B 都有的时候，通常就铁定是当归四逆汤症。就是当你把自己的脉觉得哇脉怎么比平常弱那么多啊，然后呢当你想下床倒杯水喝的时候，就天啊我怎么身体一动会痛，就是不动不痛动了会痛，那脉很微弱而动了会痛的时候，就是当归四逆汤症一个比较好的辨证点。那手脚呢通常是冰冷的啦，就是能够叫四逆啊，其实手脚通常都是冰冷的，只是那个少阴病的当归四逆汤症我相信它有多冷，因为我病过所以我大概知道还蛮冷的，就是你会想要裹被子啊，但是不是很激烈，但是你会很想盖多一点被子，因为少阴病人已经顿顿的那个寒的感觉不像太阳症那个麻黄症那么激烈。那张仲景呢给了这个荣卫不和，他说这是因为荣卫不和，那此话怎讲呢？我 我们说过这个人的这个营分，营就是荣嘛，对不对？我们说行走在脉管内的气是营气，对不对？荣气。那行走在脉管外的气叫做胃气。那这个我说脉管的意思就是包括有形的血管跟无形的经脉都叫做脉管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运行在七经八脉、正经十二脉的血叫做荣气，分布出去外面的叫做胃气啊。那我们现在比较单讲，哎，同学有没有可以帮我把冷气关小一点？好像又有一点变得偏冷了。好，那个我们如果是一个气分在寒，我们说通常我们会觉得荣这个东西跟我们说的血分比较有多的共通点，对不对？虽然荣气不能完全等于血分，但是有很大的重叠的区块，对不对？就像胃气不能代表全部的气分，但是它也有一点重叠的区块，这点同学还能够了解吧，对不对？那如果呢你的病，比如说四逆汤症，不是当归四逆汤吗？四逆汤症，对不对？如果是四逆汤症的这个寒气，它应该是在气分这边多一些吧，对不对？因为它是气分的药为主，对不对？那如果是气分这边的湿气寒气比较多的时候呢，那气分比较接近我们人类我们说看不到的那个身体，就是形而上的身体啊。那虽然在四逆汤你可能会觉得也是有可能有骨节痛、身体沉重或者是手脚冰冷想缩起来的感觉，可是四逆汤这个气分的病呢，缺乏一种不动不痛、动了会痛这个感觉，所以它这个身痛如彻，就是说身体痛好像被什么东西拉住，也就是当你想要动一下的时候会特别痛。那说真的，如果是气分的病，甚至包括经脉哦，就是就连经脉的病，因为人的经脉我们也算是气嘛，因为它是一个无形的东西，经脉的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痛归痛，可是不管你什么姿势它都一样痛，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的身体的姿势不太会直接影响那个痛点跟痛度，但不是，这不是绝对，是比较来讲。可是如果你的寒气是在血管里面，如果寒气在血管里面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因为血管是身体一个有形的东西，对不对？那它既然是一个有形的东西，那你就很可能身体一动，它哪里血管压到就特别会痛，所以这个动了会痛的这种感觉，其实在张仲景的这个辩证的那个思维里面，就会好像引导我们去思考说这个寒邪比较在血分，比较在血分。那当然我不是，这东西不是一个绝对的正确，就比如说风湿啊或者是什么，有的人也是说动了会很痛啊，对不对？痛风也有人动了很痛啊，对不对？但是痛风动了很痛，我们现在不是说就是尿酸结晶吗？那尿酸结晶也是有形的东西啊，也是阴实啊，对不对？所以就是动了会比较痛的，通常都是有些什么固着在组织上那种有形力的东西比较会造成动会很痛的感觉啊。那我这不是说一个绝对正确的定义，而是说一个他在思路上面有这样子的感觉。那张仲景说的是什么？这个他说荣胃不和，他就会觉得说 好像 他会觉得说荣气跟胃气之间好像有什么不调和的地方。那你说荣胃不调和，其实荣胃不和这个话在这里不是那么适合讲，因为桂枝汤调营胃的，对不对？调荣胃的，那你说那荣胃不和也桂枝汤主治不是很好吗？你干嘛当桂枝汤主治啊？所以你就会知道他说的荣胃不和，他的那个意义上啊，跟这个桂枝汤症的荣胃不和有点不一样。桂枝汤症的荣胃不和好像是说人的容器啊跟胃气其实能量是相通的，对不对？那桂枝汤就觉得人的容器要把能量 分化到胃气去的这个路，会是它帮你打通，这样融会就调和了。那当胃四逆汤的融会不合呢，那是另外一个状态。那基本的当胃四逆汤结构啊，它比较会有一个思维吧，它的感觉比较是，因为我们如果用当归四逆汤的这个方剂来说的话，它的主结构就是人好像都有，我们说心脏是一个火脏，对不对？那心脏呢，它的热气要分给什么东西啊？小肠，对不对？它们是一组的。那心脏如果能够把热气顺利的输布到小肠的话，小肠就能够把这个热能分散到身体该暖的地方，尤其是下肢，对不对？人的下肢要暖，或者是肢体要暖的时候啊，它会比较能够把这个热能分出去。那么也就是这个心脏的火能够输布到小肠这一段，关系到你全身会不会暖。而心脏跟小肠它的这个火力呢，往往会跟人的这个溶血有一个重叠到的地方。那当归四逆汤在这个上一篇它的这个，我把药效大概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当归这个药有一个，就是首先是心火要能够入小肠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应该主要是木通，就是中医后世有一个治疗那个膀胱有热能发作的导赤散，那个就有用到木通。那个时候他就是说，那个导赤散的思维哈，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火到小肠，对不对？那小肠前面就是膀胱，所以如果你的心火太旺，以至于小肠火太旺，那你的膀胱又会发炎，所以你要用一种东西把它一路这样的疏导，从心疏导到小肠，小肠传到膀胱，从膀胱用那个尿液把那个火都卸掉，这样你膀胱才不会发炎。这是后世的思路啊。那也就是他们认为说木通是一个可以把心火导入小肠的。那这件事情我们在一般中医的本草书的这个定案之论是说木通啦，因为它里面是中空的啊，看起来像葡萄根一样的东西。但是美国那个尼海夏先生的网站好像是他是说细心能够导心火入小肠啊。那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个人怎么说都对啊，我没有什么意见。因为那至于说细心呢，我们会认为说它的功用呢，是我们说在介绍细心的时候，就中医一般历代的这个论说到这个主轴，细心是把身体里面液体的部分有寒能够把寒拔掉，对不对？所以这个细心的意义呢，比较是在说他们认为说我们人叫无助于他们都是有那种阴邪盘踞啊怎么样，对不对？那细心的话就认为说，如果有寒气呢塞在你的血管里面的话，那你的血里面的阳气就不能通畅。那血里面阳气不能通畅的时候，你的这个心这条路也会不是那么通畅，就是心脏会损耗一些力道。所以呢，主要是血分有寒的时候，也可以用细心把这个寒邪剥除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思维。对，血也是一体嘛，对不对？那另外就是血里面的阳气要能够让血里面重新驱寒的同时，要让血液里面有足够的阳气的话，其实那味药是什么？其实当归四逆汤这个木通虽然有一些意义在，但是木通的意义我觉得在本草学的这个一个比较讲秘密来讲的话，我觉得当归这个味道比较有意义。怎么讲呢？就像是我们说当归啊，我们当初在中医基础课教到当归这个味道的时候，有说什么当归是生血的药啦，对不对？吃了之后人的肝就会把备用的血放出来，让血再有力气什么什么，这样一个说法。但是呢，在这说法之外，我们中医在比较古代的论点就认为说，当归是一种能够把能量带到血分，让血分里面呢不通畅的阳气 趋于通畅的药，就是血分的阳气有郁塞不通的时候，当归能够把血分的阳气疏导的比较通畅。而这跟川穹不一样，因为川穹所疏导的是血液，懂这个意思吗？就是有形的血液是川穹，那但是血液里面的能量这个东西是当归。那么当归在疏导血液里面的能量的时候呢，会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当归能够把气分的能量引入血分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功效。而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倒推到桂枝汤，我们桂枝汤，我们不是说我们这些药其实是从脾胃吃下去的，对不对？桂枝汤从脾胃吃下去的，可是脾胃消化了以后，它就会把这个能量交给心脏，然后通到营分，再从营分输布到胃分，对不对？所以桂枝汤它的起始点是人的脾胃，脾胃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属于气分的脏，就是脾它虽然是统血，可是一般脾胃我们还是算是处于后天之气了啊，就是。那这个当归呢，它的药效，因为我们说过它是味道有香味，又有柔润多汁，又有点辣辣，又甜甜的，又怎么样，又黄黄红红的，所以它吃了以后，中焦受气取之，奉心生血这条路会被当归作用到。而当归的这个吸收的过程，就是这个能量的身体对于当归的吸收的过程，它会促进一个气分的能量被带进血分里面的这个作用。而这个作用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黄芪是补三焦的药。比如说像就有同学有跟我提到说，比如说我们用真武汤，对不对？真武汤我们说这个水行之气这样子转，对不对？如果你用了黄芪的话，这个水行之气会分到三焦来，变得比较多一点啊，这是同学告诉我的。可是当归呢，就是黄芪这个药不是就是走在凑磨吗？啊，这三焦区块，那这个凑磨在我们中国人定义就有点像是营卫之间，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个补在营卫之间的黄芪，加上当归的什么，那个当归补血汤，对不对？那这个黄芪就会完全被拉到血分里面去了，对不对？这黄芪就不在营卫之间的黄芪，如果你不管它，它会慢慢分化到胃，跟变成我们说固表啊什么，对不对？可是如果加了当归之后，它就完全入到血分了，就连黄芪可以把附子的药性带歪，而当归又可以把黄芪的药性带歪，就是这个吸引力还是当归比较强哦，这种感觉。所以那个扶阳讲记里面，就是有一次那个刘立宏开了一帖方，然后卢崇汉卢火神就叫他把那个当归拿掉，但是你如果放了当归的话，那个气分药都变成血分药去了，就是有这种力道。那所以呢，用了当归的话，不但它本身可以疏导血液里面的阳气，也能够让身体散在外面的阳气能够重新回到血分里面，让血比较快暖起来。所以这样的有，所以我们说桂枝汤的营卫不和啊，是这个营分的桂枝汤的营卫是从营分用桂枝汤把它透发到胃分去，但当归四逆汤的营卫不和好像就是另外一种，对不对？它好像刚好跟桂枝汤有，桂枝汤虽然是同路，可是药性上是有一点相反的。但这个地方我们少阴天这样子，少阴病的这个当归四逆汤症这样子想，就是有一点勉强。因为我就这么想说，我现在先粗的讲，我们再马上看厥阴篇它怎么表现。那因为看到厥阴篇，你会更多认识他在做什么，因为厥阴是人的阴阳脱离之病，叫做厥阴。你就会知道，在厥阴篇里面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说，我们要如何把人的阴阳再接起来，这种感觉。所以，阴阳分离这件事情，在人体上也可以有一个交集，是所谓的气分跟血分的分离，这种感觉。所以当归四逆汤无论如何是带着一点点让气分跟血分结合起来的药性存在，就是已经脱开的气分跟血分，它让它结合起来，就是它的一个药性的特质。但是在少阴篇的这个当归四逆汤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你就知道是有寒气侵入了血分，以至于血分里面掺了寒气， 那你必须用一个方法把雪粒里面的寒气散掉。那因为是在雪分，所以用桂枝汤结构，对不对？让这个桂枝芍药就是动脉静脉这个血的这个疏导它有功效，然后桂枝跟黄芪跟当归加老杞，就是张仲景的一个药法。其实后代的方桂枝跟当归同用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张仲景一旦桂枝跟当归同用的时候，它就有一种把能量聚集到血分里面的调性，然后用细心把这个血分里面的寒邪涤除掉。然后木通的话，就是这个心小肠这件事情其实有关系到人的沿着这个血分里面的热能的输布的状态，但这个木通它其实有一些意思上可以单独存在啊。那我想我们可能等一下单独再来说一下木通啊，但是让这个心脏的热能能够输布开来，这件事情木通还是有它的功用在的。那么再来就是什么？大枣25枚。那我们在桂枝汤的时候不是有说吗？姜跟枣会决定到这个药物它的入营分多些还是入味分多些，对不对？那张仲景习惯的药法不是枣子12枚配这个那个时代的3两生姜当做这个组合。那在我们这个古方的思考也会变成枣子12枚，它能够促进这个脾胃消化的这个药的能量进入人的血分去，或者说营分。然后呢，姜能够把这个东西散到胃，从营分推到胃分，对不对？我们说就是调和营胃的功效在姜枣。那炙甘草汤有30枚大枣，因为炙甘草汤是超级滋阴药，对不对？那当归四逆汤有25颗大枣，那30跟25颗呢？那个刘立宏先生在他的那个《思考中医》里面就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就说30颗是2+4+6+8+10，是25颗是1+3+5+7+9。那他就说这个奇数是我们中国人的阳数，对不对？那这个偶数是中国人的阴数，那阴数就代表这个方子会比较沉稳，比较柔和，而奇数的话，这个方子它所带来的那种调性会比较活泼，比较属于动态。所以同样是补到血分，就是姜枣的比例不同，而枣子比较多，而没有姜的话，姜比较少的话，其实是我们会意味着这个药它比较补到血分会比较多。但是同样补到血分，像炙甘草汤那个纯粹阴虚的药，那你就30颗枣子下去，它的这个推送到血分的力量，据说双数就是柔和的数字，阴柔的数字。而当归四逆汤是这个血不活泼不温暖，所以它用25颗枣来代表这个阳数。那这个数这个东西呢，是我自己非常弱项的地方，因为你想想看，用中药都在用科学中药了，如何实践这个数，对不对？我哪里知道那一瓶药里面有几颗枣子啊？就我不会知道，所以我对于这个数没有那么多的体验跟把握，只是由此一说。然后张仲景，各位同学也知道，像是什么有些破血的药，对不对？什么抵当汤，什么水蛭多少支啊，什么芒虫多少支啦，这都是算个数的。然后如果要给我佐证的话，那个民间的那种很多比较特殊的疗法，什么绿豆多少颗，加什么东西多少颗，就是用数相来治病的，就是这个药物的数字啊，也是对于人体有某种讯息的影响的。我只能说这个东西我们姑且相信它，因为真的有人在临床上只以数这件事情来取得过疗效。只是说我想这不是一个以我现在的知能能够探讨的话题，所以就跟同学说，那我们一般的说法就是25枚大枣是阳数啊，所以就会让补的是血分之阳比较多一点，会有这样的思考。像昨天看到一个什么大陆的报道，说什么九龙壁为什么要9条龙，然后他就那个大陆巡检有的报道，他就说因为 九是奇数，他们说他奇数跟吉祥的吉是同音，所以这样很吉利这样子。我听以后觉得说，好像我们中国人应该是说阳数是九，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好像那样子讲，但是我不能说他这样完全不存在那个说法，我就觉得好像重点比较不在那边啊，这样子。那个，所以到底这个导心火入小肠啊，这个到底是细心呢，还是这个当归啊？当我不还是木通啊？我也不能说一定怎么样。那关于我在想，我在介绍这几个《本草药物》之前呢，我要先跟同学看一下厥阴的当归四逆加参附、当归四逆加吕姜属啊，这样子的话，同学对于这个病机可以有一个不同层面的认识，这样子比较好。那这个十一支这个七十二啊，这个十一支七十二是到了厥阴病了啊。他说：伤寒手足厥逆，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加人参附子汤主之。若人内有久寒者，当归四逆加无茱萸生姜附子汤主之。那其实我们说姜枣到这里的话，那个生姜也给它加上去了嘛，对不对？就是生姜加到多少，半斤，比大枣还多。那这个调隐晦的这个说法好像只有在当归四逆它的本体才有意义，这个放到后面来讲好像就这地方就对于我们说的本草成实可能会产生一个例外的机会啦。那当然我们会说，如果姜枣同用而没有用到甘草，比如说无茱萸汤，对不对？那就是姜做姜的事，枣做枣的事，那个不见得在调隐晦啊。那这个基本的认识会有。那这个伤寒啊，手足厥逆，脉细欲绝，这个毛病啊，临床上真的就是厥阴病会有的一个毛病。那在厥阴篇的地方啊，张仲景曾经有一个条文呢，为厥啊做了一个定义。我们来看216页的58条，他说：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啊。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就是一个人的阴阳如果不相顺接，就是厥。而这个人厥的话呢，他的手脚会冰冷而收紧，因为手脚往四面八方伸展叫做顺，这样缩起来叫做逆嘛，啊，所以才有四逆之说。那在这里呢，张仲景到了厥阴篇重新定义出厥的意思，而这个厥的厥这个字的意思呢，在厥阴篇跟少阴太阴的四逆汤证的那个意义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怎么讲呢？在少阴或者太阴的那个四逆汤证，那就是气寒，对不对？气分比较寒，被阴气所逼迫，寒气所侵。你们说是湿寒也好，那就是你用一些破阴石暖的药就可以把这个逼开了。但是到了这个张仲景讲到这个厥阴篇的时候呢，他重新为厥定义，而这个他重新为厥这个字做定义的时候，其实等于在为厥阴病这个东西画下一个很重要的注脚。就是如果你说张仲景说什么厥阴病的主症是什么，厥阴病的主症是什么，气上壮心，心中热疼，然后吃的东西会吐蛔虫，那个主症听起来怪怪的，你知道吗？就是厥阴病到底在搞什么东西，你会觉得他没有办法抓到一个很真实的病机的感觉。所以张仲景的这一句阴阳不相顺接来定义厥阴病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就是有了这句话之后啊，历代的中医要思考什么是厥阴病，就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是说水生木，木生火，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风木之气其实是水火的交界，是不是？ 所以我们如果用自然界的象征物来看，就像上次陈度教说的，说水果然是生物，果然不是土生物，因为那个罪犯在种大麻的时候是可以水耕的，对不对？所以呢，只要下面有水，上面有光和热，这中间就可以长出大麻来。所以这个风木之气在我们文学的象征意义就是水火相交之气，对不对？那水火的相交其实也就是阴阳的相交，对不对？虽然我们说水火不能完全等于阴阳，但是在一个大范围的认知上，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对不对？那所谓的厥阴区块，就是我们说太阳寒水之气，对不对？我们在太阳病的时候告诉你说，这个膀胱经所输布的寒水之气在人体的运行里面代表了多大的意义。但那些膀胱，如果你要用膀胱寒水之气去想的话，其实很多都会对应到现在说的脑功能啊、骨髓机能啊什么的，都会，就是你用西医的拆法会觉得膀胱经包含到的东西非常多。但是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寒水之气是人的这个体表这个气的这个导引的一个重要的路子。那我们又说到阳明燥金之气，对不对？肌肉里面的热能怎么样是一个战场。那又说少阳这个风少阳的相火之气是一个淋巴跟人体的末网系统。然后太阴的湿土之气对人体的一个吸收营养的消化机能的范畴为主的一个东西。然后少阴君火之气关系到这个人灵魂的能量，对不对？那所以少阴病是有很多死症的，对不对？说很多人会死在少阴，因为少阴已经动到人的灵魂的这个能量，就命门真火跟心阴这个区这个东西关系到心跟肾。那到了如果心跟肾都病过了，那个病毒还在多走一步的话，那厥阴是什么呢？那这个厥阴区块以风木之气为主的区块，其实厥阴啊，足厥阴肝经在六经病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维系着人的阴和阳还能够交流，气跟血还能够相通。那如果厥阴病透了的话，其实就意味着这个，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鬼片啊？说人的灵魂暂时离开肉体，有一条线跟肉体连到一起的，如果被一个什么死神咔嚓把那个线剪断，那个人就拜拜了，就往生了。有没有看过那种类似的鬼片？就是厥阴，就是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你的能量跟你的肉身的一个结合的那个界面，称之为厥阴，这是无形的身体的说法。所以厥阴风木之气其实扮演着水跟火能够交流的一个介质，这是无形的身体的厥阴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因为当归四逆汤其实是一个有厥阴调子的汤，我们在少阴病上面看它驱血寒哦，说到什么营卫的不调和，你是能那有一点那个感觉。但是呢，如果我会觉得其实在治厥阴病的时候，这桂林部分有一个方叫做桂枝当归汤，那也是在桂枝汤的桂枝结果里面再加当归，对不对？用了当归以后怎么样呢？就是把气氛再拉回血氛的，就有一种借着那个当归的力量要把气氛跟血氛重新兜到一起那种感觉。那乌梅丸我们可能下次叫做乌梅丸，但是人的那个阴跟阳已经分裂掉了，你要用很多热药跟寒药重新把阴阳这样再接起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阴阳离绝的那种感觉。就是所以唐仲川在形容这个厥阴病的时候啊，他就说一个人本来应该阴阳有一个调和的区域，那这个如果一旦厥阴生病了的话，人体就好像只剩下赤道跟北极那种感觉。他说如果今天不是我们说心脏在南边肾脏在北边好了啊，随便说了，就他说如果厥阴病就好像一旦你的身体空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今天如果刮北风把你的肾水吹上来，就全身都在发冷，连续冷了五六天，然后就是狂拉狂泻，就是太寒症。可是过几天呢，心脏那边的热气南吹南风了，又把你心脏热气刮过来，然后你就连续发高烧，然后实热症这样五六天，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身体好像 就是阴跟阳已经都各活各的了，就那个调和的点已经没有了。那在这样的状况，这个厥阴的这个阴阳不相瞬间的这个厥，自然就会跟太阴跟少阴那个四地汤的手脚冰冷是有不一样的东西内涵。就少阴跟太阴跟少阴那是湿气寒气啊，我们吃点附子啊，去运转它一下，把那个暖一暖就好了嘛，就关元就好了。那在厥阴病也有修关元的啦，那也是没有错。但是，所以在中医比较细部的定义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厥阴能量身体的厥阴已经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人的阴气跟阳气缺乏了这个界面的呼唤跟调和的时候，就会阴气跟阳气就会分裂。那分裂的特质就是四肢的末端这个指头会冷掉。那我们说四地汤的诀是手指头手到这一段，对不对？脚到这一段，就是整块都冷嘛，对不对？我们说手中间手脚冰冷，那么都是冷整块的嘛，对不对？阳气不够，那很简单。可是厥阴病范畴的厥呢，它的特色就是因为人的经脉，对不对？都是比如说这个一条阳经到了手指的尖端，它会跟另外一条阴经接到，阴经会跟阳经在手指的尖端接到，所以手指脚趾的尖端都是人的阴经跟阳经的接点嘛，对不对？那一旦你的阴阳不相瞬接的时候，这个阴阳不相瞬接，你要想人的身体什么样的情况有阴阳瞬接的过程，那阴阳瞬接的过程就是发生在人的经脉换铁轨的时候。所以呢，你的阴经跟阳经之间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隔阂，那地方断开了，所以你的这些手指就会冷掉。所以有人说这叫什么症啊？雷诺氏症，对不对？就是这个手指头，好像冬天的时候这手指头惨白啊，要长冻疮那种，就手指头是冰的，其他地方是比较暖的，就手指头特别冰。那这东西就是它的厥阴区块有问题，以至于它的阴气跟阳气不能贯穿。而我们的这个桂林古本啊，写到这个十一至七十二条的时候，他说手足厥阴脉细欲绝啊，这个在《伤寒论》就是《宋本伤寒论》是写手足厥寒脉细欲绝，那就有注家是应该是陈伯谈吧，陈大济他就写说，你看啊，这《伤寒论》为什么四逆他要写厥逆，但说四逆是要讲厥寒，因为呢，厥寒跟厥逆的差别是在于，厥逆是自己本人一直觉得冷，要说起来，厥寒的话，这个人已经麻木了、僵掉了、钝掉了，所以就手手摊在那边，别人摸觉得怎么那么冰，他的话自打已经快要冻坏了。他就说认为说，就是说陈伯谈认为说，那个厥寒他本人的感觉可能会比较钝，但是不一定。就是请问同学，有同学那个冬天有那种类似雷诺氏症的人吗？那个手指头白惨白冰冷的时候，自己会不会觉得冷？会吧？会不会觉得冷？会嘛？啊，所以这个主观有没有感觉，我们就姑且不论。但是我的确也有遇到过那种厥阴病的女生啊，她是那个手指头冰冷，握着一手指头都那么冰。她说有吗？有吗？还好吧？还好吧？就真的也有些 case 是比较钝的啊，就是但是不是一个绝对的辩证点，所以我们不能说一定。那么，那在这个当归四逆汤啊，如果吃到了手足厥逆脉细欲绝的时候呢，啊，这个地方就很好辩证，就当归四逆汤加味的这两个方其实很好辩证，因为脉细欲绝，只要你病过，你都会有知道这个脉很好把，就是你几乎把不到了。所以当你的手脚是冰的，尤其是辩证点来讲，比较偏于手指脚趾是冰的，然后呢，把那个脉啊，那个脉几乎把不到，那你就知道就是用当归四逆汤加味的时候了。那它这个加味其实都对啊，所以呢，当归四逆加参附汤呢是蛮有意义的啦，因为人参附子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很补元气、补阳气，尤其是补在气分的结构，对不对？ 那你把这个气氛补到很好，然后再用这个要引导这个气氛跟学生去汇合，那就还是有希望不动到乌梅丸而让你的这个气氛跟学生结合起来。因为我病过这个厥阴病，就是帮人家把脉传气的，我会觉得说哇，那个感觉还真的是蛮明显的。我那时候病那种厥阴病，当然手足厥寒脉细俱厥这个症状是有啊，那还有一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被传气的时候会觉得腹部两侧这方闷痛闷痛的，而且那个闷痛闷痛怎么压都找不到痛点，只知道那边在闷痛闷痛，可是不管什么姿势或者怎么压的痛都在那边，让我觉得说天哪，那真的是一个灵魂的身体在痛哦，不是肉体的身体在痛，因为肉体的身体总要找到点压痛点。但是后来就觉得说，哎，果然是厥阴经在闷痛闷痛。所以后来我觉得一个人的厥阴经在痛的时候，也有希望用当归四逆加味汤啦，哦，厥阴经的痛。所以你们如果身体侧腹部这两条闷痛闷痛的，那用这两个方，就当归四逆加生附汤，当归四逆汤加鱼姜附汤，都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可以让厥阴经比较温暖，就它的确是有动到厥阴。就当它在处理到这个人的阴阳交接的这个问题，它其实就是因为在经络上，我们说阴阳阴经跟阳经不交接，可是你知道人的身体，我们中国人在看待人的身体是有所谓的很多层面在共鸣的一个身体的观点，对不对？所以阴阳不相接的话，就意味着你的气分跟血分是分裂的，对不对？就意味着你的阳气进不到血分，因为血分属阴分，阳气是气分，对不对？所以阴分跟阳分是分裂，所以元气都不能进到血里面。你要用一些什么方法把元气带到血里面去，这是当归四逆汤在操作的这个重点。而处理的这件事呢，往往你的厥阴病就可以好转很多，尤其是这种厥阴经病。那我说厥阴经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桂枝当归汤或者是当归四逆汤比较偏厥阴经病，因为厥阴在肉体是有对应区块的哦。肉体的厥阴区块就是我们说病入膏肓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厥阴是肝嘛，对不对？那我们说肝藏血嘛，对不对？那肝主筋嘛，对不对？人的筋是这个东西嘛。然后清朝的唐荣川讲到一个话，他说人体最大的一片筋在哪里啊？横膈膜，他说是横膈膜。那这个话我们也觉得这也是医者的牵强附会嘛。可是呢，在清朝有一个创出很多去淤血的药的王清任，他就说人体有一方叫做血府。他说为什么他这样说？他说他去解剖那些受刑而死的人，发现死掉的人啊，横膈膜里面都是血血块。那也就是说，哎，你说横膈膜跟肝没有关系，对不对？哎，人一死，肝里面的血莫名其妙都到横膈膜里面去了，所以好像这个横膈膜跟肝果然有很深的连属关系。那这件事情同学先就是在这个中医历代的发现里面，慢慢好像会有一点承认说横膈膜果然跟肝是连属到的，是一个最大的一片筋啊。那肝在底下，横膈膜在上面，我肝的左右位置应该已经画反了，但是大意就好啊。我们刚刚从背后看这个人啊，那这个上面呢就是肺，对不对？那肺因为它自己有它自己的空间区块，也还是跟这个横膈膜隔开的。那剩下来有一个跟横膈膜很靠近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在搏动的这颗心脏。那这个肝透过横膈膜，然后乃至于跟心在跳动的这个肉体的心脏有关系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就说这是属于足厥阴肝经跟手厥阴心包经。我们在中医就讲过，心包这个东西，心包络是我们认为的肉体的心脏，因为灵魂的心脏在灵魂上啊，不一定要降临这个肉体的。那这个这一块区块呢，好像是人能够生病的最底层，就是很多慢性的病到最后都是病到这里面来，就像心脏病那个 郑半清先生说心脏病应该称之为心包弱病啊，因为他心脏病病的是有形的心脏，那这个东西跟肝火怎么传过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个肝啊肝经跟心包经的这个不对劲的地方，那个病会严重的影响这一块。所以李海厦先生呢，他就曾经说当他看到一个人他的那个同时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而那个人的舌根有一坨黄苔老是不散掉，他就会下乌梅丸，下了乌梅丸之后就可以把这个区块那些湿热的痰都排掉，然后这个人就很快的恢复健康，就是你从大便都看得到，所以就是说乌梅丸它取是这个区块，而这个人的最里层的厥阴区块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入膏肓的那个膏肓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用灸法的话，在肩胛骨平常遮住的那个地方的下面，你要把肩胛骨那个背后的肩胛骨，你要叫那个人右手抱着左肩膀，所以把它就是平常肩胛骨会就是这边不是背后的肋骨对不对，肩胛骨会遮到，那你把肩胛骨稍微往外挪开一点的时候，你会这边按到一个类似三角形的凹处，而这个地方好像是人的背后平常用肩胛骨挡住的一个跟外界透穿透的一个孔，就是我们说的膏肓穴嘛，对不对？那从这边灸气进去，会灸到人，灸久一点的话，人会心口发暖，然后很多身体里面会有一些变化产生。有人我们说灸膏肓治百病，有没有听过？那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人的身体的这个一层又一层的身体，从营卫这层的身体传到肌肉这层的身体，以及突破了腠理往末往这层的身体，以至于进到了这个消化性系统的身体，进入了这个心肾这个代谢循环机关的身体，到最后的最后进入了这个区块。那你直接从这边揪进去，等于是从六经的最底层往外推嘛？那推推推推推，那个病总是从里面往外面推嘛？所以中国人会说是灸膏肓能够治百病，对不对？就是各种风邪进来，如果从最底层往外打扫，那还不错嘛，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全家从最里面那间开始清，然后慢慢往外清，那就是终有来间把垃圾全部都扫出去的一天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大概可以说这个《伤寒论》里面的这个厥阴病所暗示的这个膏肓区块的病啊。那在这里就跟同学先说明一下，我们这堂课上了蛮久的，对了，我们到底同学愿意上到哪一分钟啊？啊，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就是录影的同学会不会觉得很困扰，都不长不短的，已经换袋子了吧？啊，那就没关系了。那这个，所以呢，我们来说这个当归四逆加人参附子汤呢，我们等于是这个人他，我们除了要把阳气引入血分之外，我们更要为他气分也补充一些阳气，对不对？就它跟桂枝汤是反的作用，跟桂枝汤作用是相反的。桂枝汤是把营分里面能量拿到胃分去，当归四逆汤是要把气分里面能量再抓回血分里面去，不要让你这个气血阴阳分裂掉。那么在这样的作为里面加人参附子是有意义的。可是呢，如果他说内有久寒者，当归四逆加无助于生姜附子汤主治的话，那是怎么样呢？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些你从前体质就是很寒的，那你现在当你的阴阳处在分裂的状况的时候，那些寒气根本就紧紧把你的血分束住，不让这个阳气能够透进来，那你就要想你要用什么方法把这个束住你的血分的这些包覆着你的血分的寒气把它推开，对不对？那从血管里面往外面推，我们知道生姜很好用哦，对不对？如果是照这个《伤寒论》那个桂枝汤结构，生姜可以做。那无茱萸就是把血脉里面的阴实，或者是包住身体的阴实，那种死缠不休的阴实发掉的药，无茱萸那可以用。那在《宋本金匮》里面，《宋本伤寒论》只有当归四逆加鱼姜汤，还没有加到附子哦。那但是《桂林本》里面加了附子，我觉得的确是好用哦，加了附子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就都用下去啊，那就是不但能够让阳气进入血分，而且把让血分挡住阳气进去的因素也一起剥掉，那就是当归四逆加鱼姜附汤。那 我曾经在中医主办谈到的朱穆通啊，台南朱穆通在治疗那个盲肠炎，对不对？就说这个人手足绝寒脉细欲绝，虽然是盲肠炎，但是我们给他下当归四逆加鱼姜汤，他喝下去之后哇，盲肠炎就好了。因为盲肠炎在厥阴经的下面嘛，对不对？所以厥阴经通了，盲肠就好了。那盲肠炎因为它的症是手足绝寒脉细欲绝，所以证明它不管什么炎它是厥阴病。那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学伤寒论，而且我之所以教各位中医用这么迷信的讲法，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在出手上面是有优先顺位的，你要达到最好的疗效，你就必须像朱穆通这么搞，而这么搞是西医绝不会原谅你的搞法。那我如果在教中医的这个过程里面太偏向于用西医的术语跟同学说明的话，那大家就不能够比较，当然你们能够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啦，说真的，就是我是希望我的教法一直我教在一个很迷信的一个范畴，而这个迷信的范畴的意义是在于说能够让同学呢稳定于就照我们六经的那个思维那个抓主症的想法去开药，因为这样才能够实际上达到最好的疗效。那如果大家都用一种非常西医化的思维啊来这个想的话，很多伤寒论的医术同学会比较施展不开了啊。所以那这个总而言之呢，这个当归四逆汤它的主轴结构呢是让心火能够顺利的通达于人的血分，那么主轴结构的附带的效果呢就是让气分的阳气也能够支援到血分里面的阳气，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那至于外挂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阴寒这个东西呢如果不是那么严重，我们就加一些补阳气的药就对消灭就好了。如果很严重的话，我们就要用一些破阴实破湿邪的药去帮助它把这个阻挠的东西挖开。那至于内有九寒要如何定义啊，我想一般人自己的体质会知道了啊，所以学医学久了就会比较熟悉。如果你学医学的不够久，当归四逆加鱼姜附汤也不是你等闲开得出来的药，就是一般用不惯的人还是不会开到啊。那至于说如果有些人他有这种当归四逆汤论的嫌疑，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冬天的时候手指特别冰冷，那你平常也可以吃当归四逆汤做保养。那鱼姜附姜你可以买科学中药的单位再加进去啊，就是照一个比例稍微换算一下还是可以的。那这个同学啊，我们现在剩下这当归四逆汤，我还剩下这个当归跟通草跟当归跟通草两味本草啊。那然后教完当归，现在还要教一下温经汤。我想当归我们是老朋友了啦，那我就快快的跟你们说一下他的那个《神农本草经》的主旨啊。他说治这个咳逆上气，对不对？那这个咳逆上气，其实当归能够治的咳逆上气呢，比较是阴虚而阳浮的那种咳嗽，就是以滋阴养血为主轴，那治这个咳嗽还有办法。不然的话当归实在是没有什么，我们现在实在很难直接拿当归来治咳嗽，只能说是一个体质上面一个会阴虚以至于发燥热的人啊，那他的这个气会上脱啊，所以这可能治这种。那温烈寒热习习在皮肤中啊，这个是这样子。如果你在十方的系统或者经方系统，可能就当归啦、鳖甲啦、柴胡啦，总是会能够这些加到一起，对于治疟疾是有帮助的。就当归是一个让这个很多药性能够到血液里面的药，所以很多处理疟病的药可能可以用当归当个向导啊。那还有人就是说疟疾其实也有一点厥阴区块的调子，所以呢当归到底是一个能够通行厥阴的药啊。当归在厥阴病里面占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用药的这个转轴点。那这个 至于说妇人斗下决子哦，那你想想看，就是人的这个血虚比较容易血崩啊，所以就是要用这个当归来，但我们一般还会用黄芪啊、补气药啊，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加加减减都是一个养血，或者说妇人血崩之后，或者是妇人流产之后，那你要用当归帮她调血补血，对不对？能够让她受到的伤害减少啊。那当然，实际上操作的话，我们可能在血那么虚的时候，是以用地黄为主啦。那至于说诸恶疮疡跟金疮啊，这个是因为当归能够通畅血中的阳气，又能够补血，对不对？这两件事情就等于在做一件事，就是把血液里面的风邪逼出去。那么如果你的受伤有外面的邪气从伤口进来的话，那你的伤口就会很容易恶化，或者破伤风啦，或者是烂掉啊。那中国人认为说，如果你把这个活血补血的药放到血里面去，让这血里面的元气够，把风邪逼出去的话，那这样子这个伤口会比较容易复原。而且要治伤总是要补血的。然后他就说竹饮汁，为什么要说竹饮汁啊？像我们说《神农本草经》里面会说，白术要煎耳，地黄要做汤，那当归要煮汁，就是有某几味药，神农本草经会特别提醒说，如果你这东西用汤药把它炖出滋味，那喝起来效果会比较好啊。当然会有一些这个会用的。那这个至于说有一些病像一般破伤风也不是用当归医啦，但是如果是产后的什么血虚的情况，感到风邪抽搐的话，那个时候是当归地黄还是要用的，因为是以血虚为主的很多病啊。那我们知道当归并不是一个真正让人造血的药，我们之前都讲过，对不对？真正让人造血的药是地黄啊。那这个当归可能只能够让血变得比较有力量。那我们的这个那我们说当归一投入身体以后，可以让人的血变得一下子比较多，对不对？肝脏的血，那血多就可以，阴比较多了就会有能力把阳收纳进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就是滋阴以收纳阳气，这是当归作用在血分的一个效果。那这个那他一般人会认为说当归身比较补血，当归的末梢，就是我们说当归尾，因为末梢是往地上钻的那个根，对不对？那因为当归看起来像章鱼一样，你知道吧？就是站一个头，然后你这样子，对不对？那这一块地方当然是它的药性很足，是属于补血的。那我们一般说这个当归的这些梢的话，就会比较，因为它的地道是在植物的物性，这地方是往地底的泥土里面钻，所以就比较破血，就是要冲破淤血的时候比较会用当归烧啊，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一个是那当归的用处呢，一般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啊晚上病得比较厉害，有的时候通常会用点当归或地黄，就是他的阴肺比较有病之类的，但这不是一个绝对啊。那当归的副作用就是它会滑肠，它是暖而滑的药，所以可能有些人平常脾胃不是那么好的，那你一下子吃比较重剂量的当归，你会大便烫烫软软的，甚至是会拉肚子啊。所以这当归是很好的这个养血又通便的药，但是一般人在服用的时候，如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脾胃比较好的话，吃当归比较不会有副作用。其实当归这些副作用真的已经不是很糟了啦，就不严重。如果你用当归的时候再加一点白术啦、山药啦这种填补脾胃的药，应该是可以把它的副作用减到最低啊。那至于像当归跟芍药啊做些什么，是什么当归川穹是什么或者是就是佛手散或什么，就是当归川穹那些芍药结构，那个我们日后啊再来真有一天教到女科的时候再来教啊。那这个主要就是我们知道当归能够让这个血分的这个啊 阴能够一下子大起来旺起来啊，所以呢就算是血虚发热的人一样可以用当归。像血虚发热的人你绝不能用川穹，对不对？我们知道川穹用了之后血会更虚，可是血虚发热就用当归是可以的，它让血变多反而把那个虚热收掉了啊。所以在当归四逆汤里面，当归是占到很重要的角色的。但至于说像通草啊，它是通草，如果你单用是能够让人发一身汗，然后身体里面的湿气都排掉的药。那通草我要跟同学说明的是，就是里面它切开里面是有很多孔道的，而张仲景用的这个通，我们《舌头本草经》写的通草，我们现在开药要写木通，这样明白吗？就是在《神农本草经》称之为通草，通草的这味药，我们今天写开药就写作木通。那什么前面的因为龙胆泻肝汤事件，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木通不能用吗？说什么还有马兜铃酸吃了会肾衰竭什么的，对，有这么说是什么木通不能用？什么关木通是吗？啊，关木通啊，那反正不能用的木通，自然台湾就禁掉。那我们去写木通，它会给我们可以用的木通的。那它的那个切片就是里面有很清楚的孔道，所以你会知道这种药它一定是它白白的又孔道很通，所以就是一定知道是能够让人怎么样，就是让人的肺气降到这边的。因为肺主速降，对不对？就心火要能够入小肠是需要肺的气能够降去引导它的，所以这东西木通在这个药物里面扮演到这个角色啊。那它呢单用的话，它是像我们说导赤散里面用木通或者怎么样，它是能够把一些湿热之气啊排掉。你单用木通的话其实就是排湿热，但是呢到了就是这样子说，就是在经方里面当归四逆汤用的木通，我们会说它让人全身手脚冰冷能够暖起来。那如果十方里面单用一个木通的话，那这个木通是一个寒泄的药，这样能够分得出来吗？木通的性质是比较寒泄的啊，那就是其实是苦寒损胃，而且如果你单用木通的话，它会把你的元气呢把它去掉。但是呢这个木通呢，就是说人的身体如果表面啊，身体表面有一些湿气，比如说什么身体上身呢很痒，发像红豆大的那种小粒啊，那有一些历代的偏方就是说用木通啊搓细，然后用长流水煎就可以把这个湿气透发出去，就是木通那个把湿热透发出去的效果真的很强的。它在当归四逆汤里面扮演这个角色，但单用有它另外的用处啊。那所以有人呢在临床上就有人说用当归四逆汤能够治愈富贵手，那就是在这个结构下木通加上这种把药性通达到手掌的药，其实它有另外一些附带的疗效，就是富贵手的话，以经方来讲是有人用当归四逆汤的啊。那用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样？就是单用的话，就是木通啊，然后加长流水啊，长流水就河里面的水嘛，然后煎煮，然后就可以去湿邪。但是因为我们将来教这个经方有很多去湿邪的药，那这里也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它这个通肺气引导心火下行这件事情，如果各位同学有些人是看倪海厦先生的网站，就会知道说好像倪海厦说到什么妇人的乳汁跟月经的关系这个论点，对不对？就是那是从唐荣川的书里面引申出来的一个思考。那其实木通在这里也有关联，所以木通在通乳的方里面也会有用，因为这个如何用肺主速降的力道啊，能够把心火引导下来，关系到人体很多其他的结构的运作，就关系到人的乳汁变成人的月经的这个转输，从白色的乳汁转入成红色的月经。那我们刚刚讲到当归四逆汤，从气分的阳气到血分的阳气， 这个转书的过程啊，这木通也站到它的一个枢纽的位置。那么，至于说，其他的木通的用处呢，在经方呢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像这经方里面木通跟另外一个叫防己，啊，都是去水很强的药，那只是说防己是用根，那木通是用筋，那这个那防己用根，它的去水的效果好像，如果人身体有水，对不对？防己有点像是从底下往上面挖，然后木通的话就有点像是那个药性是这样从上面往下面压，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啊。那还有一个长得很像木通的草，民间草药方叫做山葡萄根，你们有没有听过？那山葡萄根就不像木通那么寒泄，可是山葡萄根哦，有一个很特殊的药性，就是我们一般说吃四逆汤的时候脚会很软，对不对？可是四逆汤在我们心目中算是猛药啦，可是民间有一些消费者，他们就去买那种草药店的山葡萄根泡酒，他就喝那个山葡萄根泡的酒啊，他手脚就很快暖回来哦。所以这里有一种药，它就是指山葡萄根，就是长得很像木通，然后没有那个寒泄的性质，而只有那个通的力道。那这个彭义俊先生的书，中医彭义俊先生的书里面就写着什么什么艾滋病用山葡萄根就可以医好，那他这个话从何讲起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所听说的彭义俊的故事是不准你告诉他西医说你生什么病的啊，所以艾滋病患者去那边通常都是蒙头乱打的，就是说反正病人不会告诉他我有艾滋病，彭义俊也不要听，所以彭义俊到底怎么样能够用什么药是艾滋病，就是千古之谜啊，因为我据说那边病人都不会感到他我是西医说的什么病啊，就是瞒着他然后就这样子医，所以不知道啊，所以这只是一个说法，但是就是说能够通阳气的药有它的这个意义在，但是单用木通是没有意义的啊，就是在我们的调理的身体呢，单用木通的话就是泄水，然后元气也会泄掉，让人就会很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只是从丹桂四逆汤这个方子里面呢，认识一下木通这味药，也就是那当然它是留下很多问题，就木通在这里到底是通血脉还是通水道，那就是留下很多疑问，那可能我们下一阶段的课再比较细密的来把这些历代留下来的这些疑点要解释清楚。那今天呢我们讲当归四逆汤其实是顺便跟同学介绍厥阴区块在人体扮演的角色、哦、那这个事情呢就需要同学要认识一下，像你说糖尿病在仲景的书里面放到厥阴篇、哦、这边有桂林部分吧，糖尿病消渴病放到厥阴篇，同学是不是也可以觉得有点意义，就是说其实糖尿病某个角度来讲也是有点阴阳脱离的感觉，就是它至少这个病是有牵涉到厥阴的阴阳脱离，至于肾气丸治糖尿病被放在厥阴篇，对不对？它一样肾气丸一样是把阳拉入阴、哦、所以就是阴阳的扣合这件事情啊，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为我们画下很好的蓝图，可能同学读的杂书并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这种阴阳之间的消长啊，阴阳之间的调和的道理到底是读《伤寒论》可以得到最多的启发，那其他后代一家写的杂书反而是变成黑话很多，张仲景不讲得很清楚反而你可以领悟到很多，而历代一家讲很多很多黑话你反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所以伤寒杂病论还在这里很有意义的，那剩下一个乌梅丸、熟玉丸跟消寒散我们就下个礼拜来打完收工、啊、下礼拜就最后一堂了，好，那就今天上课，抱歉啊，就耽误同学比较多的时间，那就不要录了，好，可以了。